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7集《谢家哥哥》三。沈妙说的考虑的事情，自然就是要他在傅修仪身边做个探子的事。当日在快活楼，裴郎已经表明态度，只是到底要如何行事却要进一步想想。闻言，裴郎便皱眉道： 你想说什么？ 两年，两年之内我必回京，那时候裴先生务必要成为定王殿下手下幕僚，还是最依仗的那种。裴郎一笑，笑容中却是带了几分恼怒。 沈妙，你是不是太过高看我？我只是一介穷书生，什么都没有，便是侥幸混入定王殿下身边，又如何得到最依仗之名？ 先生何必妄自菲薄？先生是千里马，自然有伯乐赏识。若是不是千里马，为了让伯乐赏识，也要将自己看作是千里马才行。沈妙压低声音，挑衅地看向裴老。先生若是做不到，你猜我将裴知府的那个故事告诉流云姑娘如何？又说让我做这一切的背后人是先生如何？先生以为流云姑娘会不会感动得落泪呢？ 你 裴郎气急，沈妙这话分明就是威胁，威胁他若是做不到傅修仪的左膀右臂，就要将这些事情告诉刘英。刘英本就对当年之事颇有怨气，若是告诉他自己在从中安排，刘英说不定一怒之下会再回宝香楼挂牌。 我从未见过你这般狠毒狡诈的女子。 面前的少女没有长幼之分，对她亦不会尊师重道。裴郎甚至会有一种错觉，沈妙每每都是压他一头，他挑衅威胁似乎还含着某种莫名的怨气，只弄得裴郎有些狼狈。谁能想到看上去温顺清秀的小姑娘，骨子里却是比深宅妇人还要可怕冷硬的心肠呢？先生说笑，世道艰难，不过是挣扎求生而已。沈妙谦虚笑道，仿佛是在接受先生训诫的弟子，手下却是不动声色地自袖中摸出一物，伸到裴郎袖中，将东西递到他的手中。裴郎一怔，软软的指尖搭在他的手腕上，不过是心点触碰便移了开去，仿佛展翅欲飞的蝴蝶。鬼使神差的，裴郎竟然有一种要挽留的冲动，不过只是一瞬间他便清醒过来，捏着袖中那一封书信模样的东西疑惑地看向沈妙。流云姑娘所在的袖装位置，先生若是得了空，自然可以偷偷看一眼。另外上头还有一些别的事，两年里还望先生照着做。裴郎身子一僵，不怒反笑。 沈妙，你要我做你的傀儡？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傲骨，先生学富五车，傲骨铮铮，学生佩服不已。若是别的读书人，学生绝技不会用这样的手段。沈妙抬起头，瞧着裴郎有些愤怒的神情，却是一扬嘴角。可是，先生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先生不肯做也行，就算隔着千山万水，我自然有法子同流云姑娘讲故事的。沈妙笑得温和，语气却锋利。裴郎心中一股无名之火顿起，莫名的觉得憋屈。在沈妙面前，他一点身为先生的尊严都没有，每每觉得想要发火，看着沈妙那般得意，却又发不出火来。裴郎甚至在想，莫非上辈子 是欠了沈庙什么，今生这沈庙是讨债来了。他压下满腹的屈辱，问道： 照上头的做，能达到你的要求？ 我相信先生的能力。沈庙垂眸，那信纸上的正是傅修仪近几年会做的事情。傅修仪表面看着无甚野心，私下里却一直在招揽有识之士。至于以什么手段招揽，发掘聪明人，没有人比沈庙更清楚。裴郎本就不是普通人，只要稍稍流露出一些自己的才华，自然会被傅修仪相中。而得到傅修仪的重视，更是需要一步一步的筹谋。整张信纸中，沈庙没有提到要裴郎究竟怎么做，只是将接近傅修仪的机会告诉了裴郎。如何得了傅修仪的信任，端看裴郎自己怎么做了。这也是沈庙能给予裴郎最大的信任。前生的傅修仪和裴郎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如今他沈庙成了最先发掘这匹千里马的伯乐，还给伯乐落了一个印记，也让傅修仪尝尝被亲近之人背叛是什么滋味。他扫了一眼裴郎，心中忽而有些恹恹，交代的事情已尽，不想与裴郎多说，转身就要走。 沈庙， 却是裴郎叫住他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吐出两个字来： 保重。 沈庙有些意外，却只是淡淡的道了一声：多谢。说罢他便离开了，只剩裴郎一人站在原地，眸光有些复杂地盯着沈庙的背影。等沈庙离开裴郎的院子时，却见学堂外的花园里正站着一个软软白白的团子，瞧见他眼睛一亮地跑过来，惊喜地叫道： 哎，沈家姐姐。 苏明朗就像一个团子一样地滚了过来。其实苏明朗今年也有十岁出头了，只是也不知是苏家人将他养得太好，同苏明峰那个少年老成的哥哥不同，苏明朗看着比五六岁的孩童还要稚气。他跑了几步就气喘吁吁，沈庙走到他面前，扶住他的胖胳膊问道：怎么了？ 沈家姐姐，你要走了。 苏明朗哼哧哼哧了一阵： 我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好不好？ 沈庙愣了愣，这里所有人知道沈星要去小春城的消息后，首先说的便是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或是你是不是不回来了。大家总是觉得沈星这么一去，或许就要永远待在小春城了。苏明朗第一句话就是要等他回来，仿佛笃定沈庙肯定会回到定京城似的。沈庙觉得有趣，点了点他的额头，故意逗他道：谁说我一定会回来？也许我不回来了。 不会的。 苏明朗扬起头，信誓旦旦道： 姐姐一定会回来的。 沈庙侧着头看他，苏明朗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坚定，并没有一丝怀疑。他问：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 谢家哥哥说了，不出两年你肯定会回来的。 苏明朗雀跃道：谢家哥哥。沈庙脑子一转，谢景行。 虽然爹和大哥都觉得姐姐一家离开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爹还说沈将军这回惹恼了陛下，只怕陛下这一辈子都不会召回沈将军了。 苏明朗童言无忌，倒是没有留意自己的话会不会伤到沈庙，只是自顾自地说道： 可是谢家哥哥来看大哥的时候，同大哥说沈将军两年之内必然会回京的。 谢景行竟然能将他的心思猜得如此之准了吗？沈庙心中有些悚然。 哼， 虽然谢家哥哥这个人很坏，又欺负我，也欺负我大哥，还欺负我爹，可是他说的话回回都是真的。 苏明朗第一次话说的这般利索，好似在证明什么似的，继续说道， 他说你会回来，你就一定会回来，沈家姐姐，你会回来的对吧？ 说到这儿，眼神里都是巴巴的盼望。沈妙顿时就想到了傅明，心都软了，笑道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会回来的。 嘿，太好了。 苏明朗跳起来，扳着短短的手指头，一字一顿道，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姐姐回来，等姐姐回来，我请姐姐吃糖葫芦、小面人、蒸糖糕。 沈妙忍不住又笑了起来，和苏明朗在一起，似乎有些阴霾的情绪瞬间就能一扫而光，仿佛时间都变得无忧无虑了起来。他道，你好好听你爹的话就是，只是我会回来这件事，今日你对我说的这些话万万不可对别的人说了，若是别的人听闻了这些话，人云亦云，传到文慧的耳中，未必就不会察觉出蛛丝马迹，这世上有一个人能晓得他心中的主意就罢了，知道的人多了反而不好。苏明朗瞧见沈妙素了脸色，立刻乖乖地说道， 我知道了，我只跟姐姐说过，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沈家姐姐，不过这话你也不能告诉谢家哥哥，那是我偷听的，若是被谢家哥哥知道我偷听，他又要揍我了。 在苏家二少爷眼中，优雅金贵的谢家小侯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心肠土匪。好，不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